见这将军英俊 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容嬷嬷，不奈何，我要断其代将儿抛，去年就将

要这笔和砚不能修筑也枉然。

将我隐藏在后院，一连几天我的门江水淹呐，我好比来唱红颜，我好比永远在前大滩，我好比鱼儿困了冬天，我好比波浪中是多的舟船呐、啊，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啊。 Ah!